所以这个研究就是说，跟这个左撇子相比起来，我们其实我是右手哈，惯用右手的其实是更好的司机，左撇子更容易出现交通事故。但是我真心想提醒一下颠簸那头的你，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因为像这两天哈，我跟大家说要请了假录播节目，就是因为回老家，因为老家有一个家里的人哈，身边的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小伙子，就是因为车祸去世的。我们到他家，当时他的母亲就已经崩溃了，躺在床上了。所以像这样的事情，车祸发生呢，人走啊，最难受的还是活下来爱着他的人。所以我们这个自己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像大货车呀，或者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大型的车辆，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甚至不仅仅要注意自己是不是遵守了交通规则，还要注意一下别人有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因为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是吧？那除了开车的朋友，走路的朋友也是，我们都知道啊，那从小学到大，红灯停绿灯行，是吧？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但我觉得啊，应该没有人会这么教孩子，就是说宝宝绿灯行哦，等绿灯的时候你闭着眼睛都可以过斑马线哦，我觉得没有人这么教孩子，对不对？除非这个孩子欺负我们家孩子。来绿灯，来闭眼。 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踩走掉，我其实不想要是不想跟你计较。我也不能说你不对，我也不能学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陪你喝不醉。我又不是真的不对，我又不是没有机会，我累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能我的爱哪里找？我的话重不重要？我只要你过来抱一抱。像个配角，我身上没有翅膀，飞不起那天鸟。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像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掉。我也不能说你不对，我也不能学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我也不是真的不对，我也不是没有机会完美，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能够好，我的爱哪里找？我的话重不重要？我和你一面倒，我有太多问候。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能不好，我的爱哪里找？我的话重不重要？我只要 些人需要再等待，能不能来车比较快，来得快去得也快，烟火总快到头来成空白，能不能来车下还能等到开。合起来，有些事其实提不来，让挫败沉淀下来，人生是一场比赛，记不来怎么关爱，客观的存在，能不能来会比较快，来得快去得也快，烟火总快到头来却空白，能不能安静下来等放空，慢慢来，专注比较快，放心慢慢来，别惊动未来，时光会淘汰所有悲哀，把好的留下来，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住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住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刮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刚刚说到了左撇子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对不对？现在印度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学校，他们校长异乎寻常的热衷于让孩子们左右手练习书写。哇，这应该更加不容易出现交通事故了，对不对？那这家印度的学校呢叫维纳法蒂尼学校，学校当中有300多个学生呢，每天45分钟一堂课当中，其中有15分钟都是用来双手练习书写。那当然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个学校的校长创立者哈叫夏尔玛，他就说了，我们印度的首任总统叫拉金德拉普拉萨德，他给了我启发呀，他就是能够双手一并写字的，所以他才要求学校教授这门课程，能够教这300多名学生学会这项技能，能够双手同时书写不同的语言。哇，你说用双手写字是吧，同时双手写字，一个孩子说，哇，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被罚抄了，咕咕咕咕咕咕咕，两只手一边拿3支笔，老师你就说你让我写多少遍对不起吧，都可以。 没有明天，没有相见的语言，我就没有再继续呼吸的意愿，没有时间，否则当时可以抱你久一点，就可以让你收集更多记忆来安慰我的思念，像一条冰冷的项链，不能贴近你胸口，不算是完美。我的信念，借给你一起许愿，也许所有的考验到极限就能超越，爱很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停格的画面，爱很遥远，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只是说服自己破灭外面也许会实现。 爱的遥远， 爱的遥远， 找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停格的画面，爱的遥远，就算拥有世界未来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也许会实现。 到了我们今天雷人秀 Joke of the Day OK， 这是我们最新板块，叫做每日一笑的时候了。今天这一笑是什么呢？关于失眠，叫 Insomnia。 Insomnia 就是失眠哈，就特别是在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过，但是当你夜里想睡觉睡不着的时候，你才会发现 Insomnia 失眠真的是生活当中，如果你有，是非常困扰人很严重的问题。Have you ever suffered from insomnia? 你有过整夜整夜失眠的状况吗？ Well, 我偶尔有一些这样的状况哈。那刚刚还看到一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就证明说有一些鱼会失眠。 You know, it's fascinating, 你知道吗？太有意思了。我比较好奇的是，如果有一些鱼会失眠的话， If there is fish thatPee the bed. 如果有些鱼会失眠，会不会有些鱼会尿床呢？尿完床怎么晒干呢？ 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花纹，自己你纯真的眼睛那赤裸。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也突然间明白未来的路不平坦，难道说这改变是必然？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花纹，自己你纯真的眼睛那赤裸。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

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公司地址：三河广电网络公司一层营业厅，市信访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3220-797、3221-797。微信公众号 HBSH96888。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没在聆听，没在守护，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欢迎回来，这里然是雷人秀，有请来陪着你一路上。现在先扯哈，这个你的收入有多少？几零后？这是一个最新新锐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哈，这个报告呢是由招聘网站叫智联招聘发布的。他们呢首先说什么是中产阶级哈，他们把这个中产阶层新锐中产阶层定义为年收入是10万到50万这个层次的，这个就是中产阶级的门槛。哎呀，门槛好高啊。那现在的新锐中产阶层呢就大部分是80后了哈。那根据这份调查当中显示呢，国内这些80后新锐的中产阶层呢，是他们采访了5万多人，其中很多受访者都说，大部分说物价飞涨，房价飞涨，孩子的教育问题让我们压力很大呢。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新锐中产阶级中，他们的收入哈，工资收入有93%，那当然还剩下7%，可能是一些兼职啊之类的。那这些收入大部分都用来开销是怎么样啊？就偿还房贷、车贷、购物，还有子女的教育，就通通就花光了。那这些人呢，虽然这个工资年收入有10万到50万，但是这些新锐的中产阶层，70%多的都说，哎呀，晚上睡不着觉啊，睡眠有问题啊。还有30%多的说，哎呀，我的性生活频率，要说清楚一点哈，哎呀，我的性生活频率每个月只有一次呀。所以你知道那个刚刚说的70%新锐中产阶层晚上睡不着觉是什么原因吗？是因为他们的性生活频率还不如那另外30%。啊，每个月只有一次啊。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怕我想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 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之后有点累，发生了什么事？一起来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呢生完二胎之后哈、最近发现带孩子晚上睡不够，白天上班还打瞌睡，感觉身体被掏空了呀，怎么办呢？然后就发现呢，有一个英国的连锁健身俱乐部叫 David Lloyd， 他们呢推出了一个睡眠课程。于是呢就想去尝试尝试哈，到了这个俱乐部之后，这个俱乐部里的工作人员就说了 ，You can try ours， 叫什么 ？try 叫 napper size， 什么叫 napper size 啊？这就是睡眠课程，是他们最新推出的哈。这个睡眠课程呢，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这个俱乐部做的调查，86%的父母都会感觉很疲惫，26%的父母呢通常一天睡不到5个小时。于是呢这个公司的主管呢就想到了一个主意，叫做 napper size。 我们不是去 exercise， 不是去大汗淋漓，不是去锻炼，而是去 have a nap， 是吧，来一个小小的睡眠。能够睡眠课程就是为了帮助疲惫的父母能够提高精神和身体状况。但是呢这个睡眠课程 napper size 不仅仅是睡眠，还能让你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减肥。怎么做到的啊？他们首先把这个动感单车啊，叫 spinny bed bike bikes， 就是trading the spinny bikes for beds， 把这个动感单车呢换成了床 ，to attract tired parents for a new class called napper size， 把用这个床来吸引那些疲惫的父母来参加他们新推出的 napper size 睡眠课程。那一般情况下呢，他们睡眠课程整个教室里的温度是比较低的，那这样呢就可以帮助睡眠的父母们。不仅补充睡眠，还可以消耗卡路里，对不对？因为周围温度低，他们要 自身的这个热量要消耗维持体温嘛，对不对？那另外呢，而且这个健身房里头不仅温度低，还会放一些轻松啊舒缓的一些音乐，来个营造一些睡眠完美睡眠的气氛，对不对？这就是李雷最新想要去尝试的 Napersize， 不是 Exercise， 是 Napersize。 一般呢一个课程啊睡上45分钟，好舒服呀。不过李雷一到这个俱乐部之后啊，健身俱乐部就头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Napersize， 我要来 Napersize， 我要睡眠课程。哎，你们睡眠课程有美女教练陪睡吗？陪练吗？有，价格挺高的。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夕阳把机场跑道都染红，看着你的背影继续往前走，在世界这头，我用微笑送你走。无论再经过多少个秋冬，只剩回忆能够划破了夜中，来不及做的梦，放开了手就飞走。风筝和你一起离开这片天空，但愿我是缠绕你的风，飞越无数河流，那里是尽头。你要的自由，我也向往去感受。风筝断了线，没有停泊的时候，思念忽然之间颤抖。我试着用笑容寄给曾经熟悉却陌生的角落，不要你为我担忧。我一定需要体会了寂寞，我们对幸福才懂更加执着。给你我的所有，所有承诺留给我。风筝和你一起离开这片天空，但愿我是缠绕你的风，飞越无数河流，那里是尽头。你要的自由，我也向往去感受。风筝断了线，没有停泊的时候，思念忽然之间颤抖。我试着用笑容寄给曾经熟悉却陌生的角落，不要你为我担忧。是缠绕你的风，飞越无数河流。

接下来是三和交警的温馨提示，我们的安全带是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呢，可以将交通事故的伤亡风险至少降低 40% 以上。那交警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开车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的时候要为儿童选用适合他年龄和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者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OK，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雪雷，这里是雷人秀，接下来好音乐继续。 相见时恩恩怨怨何时才休你来，黄昏间晚霞独行无牵挂，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笑得真邪不怕。一人奋不偏偏处处留香，月光山真又一亮，晚风吹秋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蓝天啊伴随枯叶片片风喧沙，满眼春风呀不知几秋百花，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和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居阳镇多措并举，大力开展清洁城乡整治行动，全镇上下掀起了环境卫生整治热潮，努力实现镇村两级环境面貌大提升。行动中居阳镇高度重视，形成了领导带头、干部村民积极参与的良好工作局面，并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针对公路两侧排水沟、臭水塘、垃圾堆等地方进行了重点整治。同时该镇在整治过程中加大宣传力度，使清洁城乡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共同参与。在集中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踏看，采取督促劝导与违规取缔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改善了镇域环境卫生秩序。针对长期影响街道卫生、交通通畅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杂物堆放等问题，居阳镇认真对待，制定长效工作机制，做到常抓不懈，确保清洁城乡整治工作常态化。市工商局以服务科学发展为主线，充分发挥商标监管和服务职能作用，不断完善商标工作机制，在促进商标增量提质，实施企业品牌工程，规范商标运营管理，行政保护商标品牌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效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全力服务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一是有针对性的组织市场调研，综合有关商品或服务的市场活跃程度、销售分布情况、品牌影响力等各项因素进行筛选，对无注册商标的重点商品或服务引导其注册商标，对已注册商标的商品或服务引导其逐级申报注明驰名商标。二是继续发挥好工商所商标指导站及商标联络员的作用，做好调查走访帮扶指导工作，推动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申请商标注册，

我是你的，因为你是我的，你帮我写情歌。 拜托谢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重奏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小浣熊留言说，小雷有一次打滴滴拼车，然后呢一车人，结果司机就跟别人飙车，是吧？双方都擦伤了一点，然后在高架上都没有停车，愣是下了高架再停车的。然后呢他们坐车的哈就问那个司机说，你为什么要擦别人刮擦别人的车子，而且你还不停呢？然后对方说，他说了一句话气死我了，他说，我要是在高架上停了，一车人钱不都不给了吗？哎呀，这师傅啊，关键是你自己车不也刮了吗，对吧？那一车人的钱就休妻吧。 要有话想说，想想就好。什么地方给你风景有一点长？什么地方给你时间还是太早？什么地方给你怕你受了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想起来的心自己是个潦草，想起来的心情绪是个枯燥，想起来的心头暗淡不了。有话想说，相信就好。想些风信给你，怕你不会明了。想些风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些风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来依旧泡不了酒精，最痛不了寂寞咆哮。尽了思念，不断发烧。想来依旧泡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上来依旧泡不好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尽了思念不断发烧，上来依旧泡不好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干湿的啤酒泡了，想说相信就好。想些风信给你，怕你不会明白。想些风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些风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来你就泡不好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想来你就泡不好酒精，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上了依旧泡不到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上了 菲菲的燕燕说，怀孕的时候站在小区门口的路边等着过马路，然后旁边一辆电瓶车就砰了一下冲过来了，她说我赶紧躲，但是呢这电瓶车呀，她说当时还是撞到了自己的胳膊，是吓死我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也要小心注意哈，特别是如果你怀着孕的话。 梦里梦外都看见你，你是我永远解不开的谜，昏迷。梦里梦外都是经历的，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哭泣。哦，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没有自己。先讨厌自己，讨厌自己。思念就像一种隔离，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不停。忘了理性还是感性，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失去自己，没有自己。

走的不老却 去我的脸人里边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每次看都会想起温馨的缠绵。你离了，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手，看着球姿态优美，轻松穿越全垒打线。滋味真实的告白，虽然很后悔，我也不会坚持要去挽回。女人青春像盛新鲜的下手卷，爱情像停止摇晃后下掉的呼啦圈。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女人青春像是新鲜的下手卷，爱情啊，像停止摇晃后下掉的呼啦圈。老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0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十号复制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有一座城市，分享着深圳发展红利；有一所房子，远离雾霾，坐拥碧海蓝天。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战城市，半小时直达深圳，一小时抵达香港。优良的自然环境，发达的轨道交通，让多家知名房地产商纷纷进驻。园林大宅，人车分流，精装交房，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观光看房团报名电话：廊房0316715530，715530。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心负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散散，我们有了 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说吧，说你爱我吧。 群当中，Mick 留言说，刚上班那会儿，有一次在徽州大道的斑马线上过马路，他一个人过马路，然后呢，就被一个女司机骑着摩托车的，啪了一下撞飞了七八米远。他说后来呢，交警过来就拍照嘛，然后呢就说你们自行去交警三大队处理吧。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个女司机就在等候处理的时候跑掉了。所以估计被撞了七八米，你也起不来去追是吧？但是你看，这个问题就来了啊！就我刚刚开场的时候说的，就我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千万不能像 Mick 一样闭着眼睛过斑马线的啊！我们要左看右看，知道不？虽然是绿灯，是不是？李勇留言说：“惊在路上，为了抢绿灯，最后几秒差一点撞上前面的高尔夫，估计只有只差十公分了。他说没想到，前面的高尔夫突然刹车。”因为前面的高尔夫不想抢绿灯，我跟你说，我也是这么追尾的。所以在红绿灯的时候啊，其实你老远的看着就已经快到了，就你减速就好了嘛，不要抢了，好不好？抢着抢着就要花钱，是吧？抢着抢着就要追尾，抢着抢着就要浪费时间。